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集，蓝忘机转身与魏无羡对视，问道：你可听过小星辰此人之名？魏无羡认真想了想，不曾，不曾便对了。此人出山成名，恰在12年前，如今也无人再提了。12年前，刚好是夷陵乱葬岗大围剿之后的第一年，恰恰错过。魏无羡问道：山是何山？师承何人？蓝忘机道：山不知何山，师承道门。小星辰乃抱山散人之徒。魏无羡这才知道为什么说此人和他母亲颇有渊源了。魏无羡说道：这么说，这位小星辰算是我的师叔了。藏色散人亦出自抱山散人门下，这位抱山散人是位世外隐道，据说与温卯、蓝安等人是同一时期出道的修士，那一辈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魂消身散，只有抱山散人传闻至今仍未陨落。若果真如此，那他该有好几百岁了，足见修为了得。当年以温卯为首，兴家族而衰门派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修仙势力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但凡稍有名气的修士无一不开宗立祖，而这位高人却选择了归隐入山，道号抱山。抱的是哪座山无人知晓。话说回来，正是因为没人知道，所以才叫归隐。若是归隐了还能轻易被找到，那就不叫归隐，叫待价而沽了。这位前辈隐居在不知名的仙山上，时常会悄悄抱一些孤苦无依的孩儿上山收作徒弟，但所有的徒弟都要发誓此生为潜心修道，不得下山，不得入室，否则无论是什么理由，从此绝不能再回来。自力更生，红尘中摸爬滚打，与师门再无关系。世人皆道抱山散人不愧是得道高人，立的这个规矩实在是极有先见之明，因为数百年来他只有三个徒弟出山：炎灵道人、藏色散人、小星辰。三个徒弟个个不得善终，前两个徒弟的下场魏无羡自幼便熟知，无需再听。于是蓝忘机言简意赅告诉魏无羡的是最后他这位师叔的事迹。小星辰出山之时年仅17岁，蓝忘机虽然并未与他谋面，却从旁人口中听闻过他的风采。那时射日之争结束没几年，夷陵乱葬岗大围剿更是风头刚过，各大世家横行，四处招揽人才为己所用。小星辰心怀救世之念出山，资质上佳，又师出高人，初次夜猎，一尾浮尘，一把长剑，只身闯山，拔得头筹，一战成名。众家见此品貌清明、修为了得的年轻道人，大为心动，纷纷送出邀请，小星辰却全部婉言谢绝，明言不愿依附于任何世家，实际却和一位至交好友一起，一心要建立一个全新的、不重视血缘连结的门派。此人性若蒲苇，心若磐石，外柔内刚，又洁身自好。当时一旦谁有什么棘手或难解之事，头一个想到的便是寻求他的帮助，而他也从不推拒，是以风评极佳。岳阳常氏灭门案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。 岳阳常氏家主常平某日带着几个家人出门夜猎，离家半月有余，忽然在途中接到噩耗，匆忙赶回。悲痛过后，只查出是被人恶意破除了他家的保护阵，纵入了一批凶残的恶灵，除此以外其他事一概不知，一头雾水。原本一个小家族的惨祸是知之者有限的，但因当时情况特殊，涉日之争落幕已久，乱葬岗围剿刚刚结束，形势表面上勉强算得安定，突然爆出此事，便立即在玄门百家中闹得沸沸扬扬。还有不少耸人听闻的传言，说这是夷陵老祖魏无羡重归于世的报复。然而奈何始终没有证据，吉凶无门。小星辰当然不会坐视不理，当即主动应承此事，全力以赴为长平探求真相。一个月后，终于查出了灭门凶手，凶手的名字叫做薛阳。这个薛阳年纪比小星辰还小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少年，然而其恶劣之性绝不会因为年纪小就有所收敛。他从15岁起便是混迹夔州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流氓，笑容可掬，手段恶毒，个性残忍，夔州人人谈薛色变。薛阳年少之时流落街头，似乎与长平的父亲有过一些嫌隙，让他记了数年。出于报复和其他一些理由，他犯下了这桩惨案。小星辰查清真相之后，横跨千里，捉住了仍在逍遥得意与人打群架的薛阳。趁着兰陵金氏在其先府金林台举办的一场清谈盛会，各大家族在此论道问法，便将薛阳扭送到大庭广众之前，阐明始终，要求严惩。小星辰将证据列得清清楚楚，绝大多数的世家都没有异议，只有一家极力反对，那就是兰陵金氏。魏无羡道，在这般局面下反对，可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莫非这个薛阳是金光善面前的红人？蓝忘机道，客卿，他是客卿？兰陵金氏当年已经位列四大家族了吧，为什么要请一个小流氓当客卿啊？这便是关联其二。蓝忘机凝视着魏无羡的双眼缓缓道，因为阴虎符。魏无羡的心猛地提到了半空中。阴虎符这三个字他绝不陌生，相反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。这是魏无羡生前练出的所有法宝里最可怕，同时也是所有人都最想得到的一件。虎符乃是做号令之用，顾名思义，得此虎符者持之便可号令尸鬼凶灵，使之听命。当初魏无羡造他出来时并没有想太多，以他一人元神操控尸魁和恶灵，总有疲倦之时。魏无羡想起从前偶然在妖兽腹中见到过一块罕见的铁晶，于是将它取来炼铸，便铸成了一枚虎符。可虎符铸成之后只使用了一次，魏无羡便发现大事不妙。阴虎符的威力远比他原先预期的强大和可怕的多。魏无羡本想将阴虎符做辅助之用，谁知他的威力竟然有隐隐压过他这个制造者的势头。而且这个东西不认主，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得到了它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是善是恶，是敌是友，在谁手上他便为谁所用。祸已铸成，魏无羡不是没想过销毁阴虎符，但虎符铸成不易，毁去亦难，极耗费精力和时间。 而且当时魏无羡已隐隐觉察到自身处境不妙，迟早会人人得而诛之。阴虎符有着极大的威慑力，仗此法宝，旁人不敢轻易动它，便暂且留下了它，只是将虎符一分为二，让它只有在合并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，而且绝不轻易使用。魏无羡一共只用过两次，每次都血流成河。第一次是在射日之争中，第二次使用之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彻底销毁了一半的虎符，而另一半尚未销毁完毕，乱葬岗大围剿便来了。之后的事魏无羡就管不着了。对于自己练出的东西，魏无羡有把握说上几句，他敢断言，即便是被抢到他的世家供起来，日日烧高香跪拜，只剩一半的阴虎符，也只是一块废铁而已。而蓝忘机却告诉了魏无羡一件惊人的事情，这个薛洋似乎能够拼出另一半的阴虎符。薛洋年纪轻轻，却聪明非常，也是个十分邪气的异端之徒。兰陵金氏发现薛洋竟然可以根据残存的一半虎符大概拼凑出另一半，虽然拼出来的复原件不能长久使用，威力也不如原件，但已经能造成十分可怕的后果了。魏无羡明白了，兰陵金氏还要留着薛洋给他们继续复原阴虎符，必然要袒护于他。也许薛洋灭了常氏，并不全是为了报复当日七少年穷之戏，说不定是他在拿着一家数十条活生生的人命在试验，他正在复原的这枚阴虎符威力究竟如何。难怪传言会把灭门案和魏无羡联系到一起。魏无羡几乎可以想象那些修士是如何咬牙切齿的，这个魏无羡要是他没铸出这种东西，那人间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祸害了。言归正传，回到金鳞台上，兰陵金氏虽一心包庇薛洋，但小星辰却软硬不吃，两边僵持不下，终于惊动了并未参与此次清谈盛会的赤峰尊聂明觉，引得他从别处飞赴金鳞台赶来出面。聂明觉虽是金光善的后辈，但他为人严厉，绝不容忍，绝不姑息，一番痛斥弄得金光善好没面子，讪讪无话。脾气暴烈的聂明觉当场拔刀就欲斩杀薛洋，他义弟脸方尊金光瑶上前打圆场，也被他喝令滚开，被骂得狗血淋头，躲到蓝曦臣身后不敢作声。最终兰陵金氏无法，只得让步。薛洋被小星辰抓上金鳞台后一直有恃无恐，聂明觉的刀压到了脖子边，他也笑嘻嘻的。被架下去之前，他还对小星辰很是亲热地说，道长，你可别忘了我呀，咱们走着瞧。听到这里，魏无羡便知道这句走着瞧一定会让小星辰付出无比惨痛的代价。兰陵金氏不愧为脸皮最厚的世家，虽然金鳞台上当着百家的面答应了要清理薛洋，可等聂明觉一步在眼前，就迅速把薛洋关进地牢，改判为囚禁，终身不释。聂明觉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，再次施压，兰陵金氏推三阻四，就是不肯交出薛洋，其他家族都抱手看好戏。谁知没过多久，聂明觉便走火入魔身亡了。聂明觉修炼的比清河聂氏历代家主都快，死的也比历代家主都早。最难对付的人不在了，兰陵金氏越发肆无忌惮，便打起了更歪的主意。 金光善开始想方设法要把薛洋从狱中提出来，继续复原阴虎符，并探究其中奥秘。但这种事毕竟不光彩，要把一个灭人满门的凶手从地牢里提出来，没个正经名目，那可不行。于是他们把目光转移到了常平的身上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